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Who got it? Young Rock Song. Rock, who won that? 好，新嘅一星期一开始啊，咁啊，今日咧即系喺路玩家咧，首先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吓，好多 Barhaus 同埋咧引颈以待嘅重制版，即系第二集咧嘅生化危机啊吓，咁其实你而家喺网上面都炒到唔少嘅，就系因为有唔少嘅玩家咧都玩过一个叫做好似 demo 版嘅东西啦，咁啊基本上就系玩翻，咦究竟呢、這、一个即系重制之后的这个的Barhaus 第二集是怎样样的呢，咁你从画面见到呢，其实我觉得是挺吸引的。 是因为呢他其实呢睇返就同经典的第二集那个桥段应该差不多的。 是 甚至乎我估计可能即是九成次都不定的。不过呢你见到那个画面呢的确呢，因为很多的外国的即是玩家又好啦，啲讲 game 的朋友都好啦，他将一啲重制版同埋將以前嗰个画面係同一个地方呢做咗个对比嘅，即係无论係啲场景啊、啲丧尸啊、甚至乎阿 Leon 啊等等呢，其实你见到嗰啲嘅画面的确呢真係你见到嗰个时代嘅进步啊，嗰、 那 个画面係真係象征咗好多，甚至乎嗰啲血呢嗰啲滴啊或者流嘅画面呢都已经係真係完全係冇得比㗎。 其中一个我諗即係如果大家见到嘅画面就係呢，当你见到嗰啲丧尸呢慢慢行过嚟你嗰度襲击，你见到嗰啲丧尸嘅五官啊同埋佢即係皮肤嗰啲嘅即係做出嚟嗰个嘅仔细呢，你都会觉得明显喺画面上面呢係进步咗好多。 係因为佢增龄好多嘅，咁令到个恐怖感大好多，因为如果你而家走去玩返纯粹普通第二集嗰个呢，根本上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玩法。 但你不要即是不要拿第二集来比，你可能是说即是后阶段少少的 Barhaus 即是讲可能第五第六集的呢，你都明显见到一个很大的改变。 没错没错。 今次我想最多人关心的就是这个的 Barhaus 究竟能不能够即是平衡到啊，即是除了它一个动作游戏之外当中的气氛啊、会不会即是因为你下一变了很动作向啊嘛，咁而即是减了分咧喺氣氛 wise 嗰方面，咁但係咧你即係睇到咧玩嘅過程入邊，其實係驚嘅。即係嗱，先唔好講話你係玩嗰個人先，而係我覺得你作為睇嗰個人咧，我覺得你如果代入去嗰個氣氛入邊咧，係恐怖嘅。 但係有冇翻以前咧初初玩頭一兩集包哈曬嗰個緊張嘅感覺？因為咧嗱，以前我好記得嗰個氣氛係好緊要嘅，即係嗰道門成日話咧開嗰個嘅過程係令到你永遠都唔知道啊，到底開完後邊啲乜嘢咧？ 冇錯， 嗰、那個驚嚇度係好大噶嘛，咁但系你玩得多咧，去到三四五集咧，呢、這个惊吓度就少咗好多啦，变咗你系即系好似因为啲敌人越嚟越难打，你就变咗即系一只打怪 game 咁样。咁但系今次呢个重制版系咪令到你重拾嗰个感受咧？ 我觉得喺即系短短嘅一个试玩嘅过程入边咧，我感觉其实系即系深深体会到佢好似做到嗰个气氛嘅。因为点解咧？首先你睇个过程咧，其实阿 Leon 啦，即系个男主角啊，咁讲佢一个即系初嚟报道嘅新丁吓，即系佢就喺呢个警察部咧，就系工作嘅执法人员嚟嘅。咁但系点知咧，即系啱啱上班冇耐就发现啊，即系沦陷咁滞啦吓，就周围就爆出呢个丧尸啦。咁而当中咧，即系个气氛就系讲紧啦，佢喺嗰啲对讲机啊，你听到咦有人呼救，嗰啲系即系同伴嚟嘅吓，同袍嚟嘅。咁喺救嘅过程入边啦，咁就发现咧，你要穿过好多唔同嘅走廊啊，唔同嘅即系一啲嘅室内嘅地方啊。咁 环境首先是好黑的。 好黑。 黑到飞天。 是不是刻意地黑过以前呢？ 我觉得都是的。即是我觉得那个气氛是好黑啦。即是你基本上呢，因为在游戏里面有角色呢，他是要拿着个电筒的。 周围照一下。 是周围照的。即是基本上你的电筒照不到的地方呢、哦、是真的乜嘢都睇唔到。 咁佢俾得个电筒你就肯定会刻意令到个环境更加黑啦。 冇错啦。咁所以呢，当你在行的过程里面呢，你只是会听到声嘅啫。 哇。 咁而呢，真係今次我觉得呢，嗰啲丧尸呢，係你好多时候呢，你照到佢嘅时候就忽然之间已经喺你嘅身边出现㗎啦。 咪先嗰隻声係脚步声呀、啊 甚至乎啲 但佢嗰隻脚步声有冇食鸡嗰隻咁明显先，因为食鸡嗰隻脚步声好明显㗎嘛。 食鸡嗰隻声好夸张明显嘅。 佢有冇先 佢都有嘅，佢都会明显嘅，但係就未至于去到食鸡，因为食鸡你时候呢係可以判断到你啲方向呀。 係冇错。 係好夸张嘅。咁但係即係呢一隻呢，咁我諗即係佢嗰个气氛坏晒，同埋佢嗰啲声效坏晒，係做得相当之仔细㗎啦，已经係比起我原本想象嘅期待嘅。咁、再加上就係喺即係对战嘅过程入面啦，因为我觉得呢一集我唔知係咪因为一开始嘅时候佢俾你嗰把枪呢嗰、那个杀伤力真係唔高，再加上你知呀，可能有时候 Biohazard 就係你一路玩你係可以 upgrade 你嘅武器嘅。即係慢慢你嗰个枪嗰啲嘅伤害呢随住你 upgrade 先越打到出嚟咁样嘅。咁所以呢我就即係喺度諗緊啦，咦会唔会係因为咁嘅缘由呢，因为你发现呢佢嗰个枪嘅伤害呢打出嚟唔高。咁重要系呢有时候你分分钟呢可能射好多发子弹。你都殺唔死嗰隻喪屍，尤其是如果你打得唔準的話，咁就尷尬啦。因為你真係咧，你發現咧，你一開始就個橋段咧，基本上都係俾幾多喪屍去追嘅。 係， 咁你就要一路走嘅時候咧，就要係揾地方去逃生啦。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氣氛係緊張，因為起碼就冇咗你話以往嗰種就我有把槍喺度， 嗯， 就唔緊要啦。即係總之你可以同喪屍打。咁、但係今次咧，似乎佢都會有個平衡，就係、是、你唔係即係可以話單靠呢一个武器咧，就可以杀晒所有丧尸咯， 系咁，所以即系嗰个气氛同埋即系嗰个嘅画面上，首先呢个肯定系已经系有进步啦。咁即系换嘅话说，就系其实连嗰个玩法啊，即系个内换度嗰个感觉咧，都我谂系值回票价系嘛？ 冇错啊！咁所以即系我都觉得呢一个嘅新作吓，绝对系值得大家去期待啦。不过咧，讲到即系恐怖游戏嘅话咧，又不得不提另外一款咧，我最近都几玩嘅一只游戏。咁呢个游戏咧，就我可以同大家讲咧，就唔需要话买咩，即系家用机啊、手提游戏机啊，就咁喺电话咧都已经可以下载噶啦， 免费嘅， 免费嘅。咁呢一个咧就系第五人格。咁啊，之前咧其实我哋请阿易南上嚟嘅时候咧，都有提过呢一款嘅游戏嘅。咁而家咧，终于咧就喺香港嘅 App Store 度咧就可以正式咧下载嚟玩啦。 系，咁你玩咗几日啦？ 哇，都玩咗幾日啦，已經係、因為打從佢啱啱上架之後冇耐咧，就已經有朋友就已經同我講話，喂，下載嚟玩啦，好玩啊！咁其實我都期待咗嘅，好耐嘅。咁於是乎咧，我就真係下載嚟玩啦。咁我發現咧，呢一款遊戲咧。有真係你意想不到呢係有嗰個好驚嘅氣氛。 但不如你講下個玩法係點玩先。 好啦，先講個玩法。第五人格呢其實某程度嚟講呢如果你講個遊戲玩法就好似一個捉伊恩嘅遊戲嚟嘅。咁簡單嚟講就係你有四個嘅即係逃生者，即係俾人捉㗎啦。係啦、咁而另外呢有一個就係做鬼嘅，就係專係捉人㗎啦。咁所以呢個遊戲呢簡單嚟講係五個玩家一齊玩嘅。 捉伊恩卜里里。 捉伊恩卜里里。咁當然喺捉伊恩嘅过程入面就加入咗好多好恐怖嘅元素，同埋每个角色咧有一啲嘅独有嘅技能嘅，因为就视乎翻佢本身嘅职业嘅。咁喺一个嘅时间入面，一个有限嘅空间，咁咧就系大家就系你追我赶咁样去捉啦。咁逃生者点样可以逃生咧？就喺呢一个嘅庄园入面啊，即系嗰个空间入面啦，就喺唔同嘅角落咧就遍布咗一啲嘅即系密码机，即系你就好似咧打电报咁样啊。咁咧就系。喺一个时间之内，你如果可以解密嘅话咧，咁你就会可以开到嗰部机。 系 咁，如是者咧，就是、你开咗五部机之后咧，咁呢个庄园嘅嗰个大闸咧就会打开噶啦。 咁但系嗰啲所谓解密难唔难嘅先？因为我听到哇，解密会唔会好似好复杂咁嘅事？ 其实就唔难，但系佢就有时间性嘅，即系话你通常解密咧，你可能大概要假设下冇人骚扰你嘅情况， 两三分钟。 又唔使嘅，我諗大概半分鐘到啦。 OK， 好。 咁但係問題就係冇人打擾你，同埋咧佢耐不耐咧，佢解到咁上下咧，就會即係忽然之間要你按指令啊。 Okay. 即係咧，佢有支針咧撥過，咁咧你好似咧對準嗰一個某個位置咧，你要撳嗰一下，撳中 咗。又係呢只經典嘅玩法喎，呢只。 冇錯，係啦。咁但係如果你撳唔中嘅話咧，咁你就會顯示咗你嘅位置出嚟。 哦，就會俾人知道你喺邊啦。 咁係啦，咁嗰只鬼咧可能好快咧就會過嚟捉你。 係。 咁遇事者咧就係你要。你追我赶咁样咧，避过呢只鬼嘅即系耳目， 系 睇下可唔可以将呢一个密码咧就系、是、解开。最后屘咧完成解开所有密码之后咧，咁就可以打开嗰道闸咧，就系、是、安然逃脱嘅。咁但系呢个游戏又点知咁简单啦？系咪？转头翻嚟我再讲。 乌鸦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啱先咧就讲开呢一隻新嘅手游啦，第五人格啊，其实我觉得玩嘅趣味呢就係在于你可以同一班朋友一起玩嘅。咁头先我哋又讲过就係话呢个游戏嘅胜利啊在于玩家嘅角度去讲呢，就係、是、只要你可以解开嘅密码你逃离呢个庄园嘅话就赢。咁但因为呢个团队游戏嚟嘅，所以呢唔係一个人走得啦呢就赢嘅。你呢如果两个人走得啦嘅话呢先至叫打和。咩意思呢？即係話啦，因為你入面有四個嘅即係求生嘅人啊嘛，咁四個角色啦。咁如果一個走得甩嘅話咧，或者冇人走得甩就輸啦嚇。咁但係如果咧有兩個走得甩嘅話咧，就係、是、打和。咁咧跟住如果有三個或以上走得甩嘅話咧，咁咧幸存者嗰邊咧先至叫勝利嘅。 哦，即係簡單嚟講係分兩邊，有少少對抗咁嘅感覺㗎啦。 冇錯啦。咁而另一邊咧就係做鬼嗰個啦，因為有時候你做鬼你一個捉四個，雖然做鬼咧喺某一啲嘅條件啊或者能力上面咧係會有一啲嘅優勢。咁但係畢竟你一個捉四個都唔係容易嘅事情㗎嘛。 我想跟進問一個問題，因為我冇玩到啦。咁你話可以同朋友一齊玩嘅意思係五個角色裏邊係我哋每人可以控一个，然后同一个局里面喺度玩嘅。 系啊，嗱，其实好得意嘅，佢咧某程度咧有啲似食鸡嘅。 O K， 系咁啊，明啦。 一开始嘅时候咧，又系大家去匹配，去配对啊。 系。 咁咧，简单嚟讲就系、是、我将五个人同时咧就放喺同一间房嗰度。咁、咧，其实一开始嘅时候佢已经俾你选择噶啦。 系。 你想系做即系求生嗰边啦，定系你想做去捉人嗰边咧？咁佢配对嘅时候佢已经话俾你知嘅，就係、是、话如果而家好多人想话要去做俾人捉嗰边，你会唔会考虑下转做去捉人嗰边啊？咁佢会问你呢啲嘅。咁但因为而家呢个游戏可能真係好多人玩啦。咁所以佢配对过程都唔使你等好耐。 即係佢配对就係自己会做埋呢样嘢㗎啦。 冇错啦。咁当你我真係想玩俾人捉嗰边喎。咁於是乎呢你就会呢发现俾人捉嗰三四个人呢就全部坐埋同一张台嗰度㗎啦。喺嗰个阶段入面呢你可以做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就係你可以选择究竟你想玩嘅係咩角色。因为呢每一个角色呢每一个职业呢佢有自己一啲嘅技能嘅。咁例如而家喺入面你有医生啦有律师啦有园丁啦。咁唔同嘅角色入面呢佢有特殊嘅技能嘅。例如话医生嘅话呢就係当你俾人捉到嗰下嘅时候，因为呢嗰、那个做捉你嗰个鬼呢佢会攻击你嘅。当佢攻击你嘅时候你身体就会虚弱。咁你就会跑唔喐。咁如果你医生嘅话呢你就有个能力就係你可以去救人。即係幫人哋回復翻即係正常嘅狀態， 救隊友都唔得咧， 都得， 救自己亦得嘅， 係但係有次數限制。 O K 係。咁而如果你係律師嘅話，咁咧你就本身就已經有一個莊園嗰個地圖噶啦。 哦。 咁即係你會比起其他人咧更加知道究竟嗰啲嘅解碼機喺邊度啊？ 同埋點樣匿啦，可以知道。 同埋個電閘喺邊度啦，咁樣樣嘅。咁如果你係園丁嘅話咧，因為咧其實喺呢一個莊園入邊咧，佢嘅玩法係咁嘅，就係喺呢個莊園入邊咧，你係遍佈咗好多唔同嘅。嗰啲叫做疯狂嘅欢乐椅啊，嗰啲欢乐椅系做咩咧？简单嚟讲就系、 是、呢个名有啲惊。 因为咧真系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呢只鬼佢攻击咗你之后咧，跟住佢会做咩咧？佢就会即系将你带去一个地方，就系咧嗰啲凳嗰度啊，俾你坐低。咁你坐低咗之后咧，其实咧你条血咧就会慢慢降噶啦。即系简单嚟讲，你当食鸡嘅话，就好似喺个圈范围以外等毒气慢慢毒死你嘅状态啦。 明白。 咁咧你嘅血咧就慢慢跌紧嘅。咁跌紧嘅时候咧，咁就系话你嘅队友咧会过嚟救你啦。要如果佢唔救你嘅话，就睇住你死嘅。 系。 咁个问题就系、是，究竟佢会选择系救你啊，定系用嗰段时间继续去解码咧？咁、 咁亦都係因為咁樣緣由呢，咁令到你會多啲嘅策略去玩呢個遊戲嘅。 咁呢個嘢係人性一啲嘅掙扎嚟㗎喇喎。 都係啦，但你要諗喎，因為呢個遊戲要贏嘅話， 一齊贏。 係啦，唔係淨係你一個人走得啦，你都要諗返，即係我就算兩個人走得啦，都係叫做打和㗎咗喎。咁所以呢，你要睇住個人數，如果有隊友真係俾人捉咗，而嗰個嘅人數或者大家狀態唔好嘅話，救人可能真係一個優先嘅考慮嚟。 係，喂，但係嗰個氣氛上嗰一點咧，你頭先第一次就講咗呢個包哈薩嘅重製版個氣氛就做得好好啦。咁但係呢一隻嘅即係第五人格嗱，當然你睇啲公仔咧，佢就唔算恐怖嘅，即係都比較 Q 版嘅。咁但係如果講到真係喂要去互相捉嘅時候，嗰個氣氛夠唔夠緊張咧？ 其實個氣氛我覺得係緊張嘅，不過當然你都要即係自己本身啊個環境，你玩緊嘅時候你處身嘅環境係一個點樣嘅環境要配合一下啦。即係因為我玩嘅過程入面呢，我就係玩個教學模式啫。 明白。 我都覺得係被嚇一嚇嘅。真係唔係講笑。因為首先有兩個角色你可以飾演啦，一個就係捉人啦，一個就俾人捉啦。捉人呢坦白講係冇咁緊張嘅。即係你純粹享受佢捉人嘅快感嘅啫。咁但係如果你係俾人捉嗰個呢就唔同講法啦。因為首先就係、是當你嘅範圍附近呢就係、是、有嗰隻鬼靠過嚟嗰陣呢，佢就會令到你嘅角色咧心跳加速嘅。 哦，即係你會聽到卜卜卜卜卜卜， 同埋你會見到你個身咧係嗰個直頭個心臟咧，忽然之間會咧顯示出嚟啊！ 嚇， 咁咧嗰個心跳會加速嘅。 咪先，你見唔到佢嘅。 有一啲嘅鬼你係見唔到，因為佢有嘅能力可能係隱身嘅。 即係所以有個情況，可能係你聽到聲，然後你自己個心跳又加速，但係咧。你又未必见到嗰隻鬼喺你面前。 冇错。咁可能忽然之间喺你后面出现嘅。 听到声呢啲好恐怖 喎、啊。係啦。咁而当你呢即係一听到声嘅时候，尤其是当你喺度解緊码，因为解码嘅时候呢佢真係好似布电布咁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嘅。咁同埋呢佢越嘟呢就越高音同埋越快嘅。 好衰呀。 咁你嘟嘟下嘅时候忽然间你听到心跳声嘅时候呢你就会喺度周围望啦。究竟嗰隻鬼喺边度行緊过嚟呢。咁同埋再加上就因为如果大家以往有玩过捉伊恩呢都知道㗎啦。即係真係嗰种好俾人追嗰種好緊張嘅感覺，因為基本上你係冇武器反擊佢嘅，咁你只能夠嘅就係揾地方走。咁而你走嘅過程入面咧，你會發現因為嗰隻鬼咧，佢本身嘅設定係行得比一般嘅即係玩家係快啲嘅，咁所以咧你就一路走嘅時候咧，你就要盡量唔好俾佢捉到你。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是某程度咧，如果你玩呢個遊戲玩耐咗之後咧，你係要知道咧。点样去牵制嗰隻鬼嘅？即系咧，你其实唔想佢捉到你，但系你又唔想佢唔嚟捉你。点解咧？因为越系佢去同你纠缠嘅话咧，你就越系多啲时间为你嘅队友咧提供 争取空间。 冇错啦，咁佢哋就可以利用自己多啲嘅时间咧去做应该要做嘅事情。 喂，但系会唔会出现呢个状况就系咧？嗱，咁每边都有两个两个咁先算咧，最少 系啊。 咁会出现个状况就系，只要我捉嘅人，我不断追住嗰两个人，咁嗰两个人就唔使玩噶咯。 某程度系，但系其实咧，通常你如果即系同一啲识玩嘅人玩咧，你会发现咧，就系你见到佢追住某个人嘅时候咧，另外一个人咧，即系见到佢如果俾人哋绑住喺张凳嗰度嘅咧，都会谂办法去救佢嘅。咁慢慢其实就你会发现，当嗰只鬼要即系同时间处理三四个人嘅话咧，佢系分身不下嘅。 冇错。 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都系好讲策略嘅。咁当然啦，做鬼都有即系一啲嘅秘诀，点样样系容易啲捉人啦吓。咁但系呢一个咧，就即系可能时间有限啦。咁啊，或者等大家自己下载入嚟，自己体验一下啦吓。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喂，嗱，头先你讲咗一只手游叫做《第五人格》啦，咁啊，应该嚟紧相信咧都会越嚟越多人玩噶啦。咁但系咧，另外咧都有啲手游咧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嘅，因为咧就最近见到有一个消息咧，我谂啊唔单止系即系游戏迷会兴奋嘅，咁我谂漫画迷咧都会兴奋嘅。关于咧就系呢个《男儿当入樽》啊啦，大家都即系相当喜欢呢套嘅日本漫画，都好经典嘅日本漫画啦吓。咁同埋大家我谂相信都记得嘅就系最近咧《男儿当入樽》咧都几多搞作嘅，因为佢。啲復刻版又出啦，咁又傳好耐，又話有新又成啦，咁呢個唔好理佢住。咁但係最近咧就真係有一隻嘅《男兒當入樽》嘅手機版嘅遊戲咧，就將會咧好快就會推出啦。嗱，而家暫時唔知個玩法係點，亦都唔知咧喺邊度會有得玩。咁啊，聽聞係一個手遊啦，咁我相信即係 Android 或者 iOS 都應該會有嘅。咁點解會即係話就嚟出咧？因為最近咧。 在这个日本那边已经讲了，有一间的即公司就会负责开发一个在国内，即中国国内啊会出的一个游戏。咁暂时呢正是呢似乎是可以呢是给内地的用户去登记的，因为暂时只能够是用呢国内的电话呢号码呢就即申请这个加入去游戏里面的。 哇，真 是。是啦，咁旨在我想都是开放这个内地的市场啦。咁但是嚟緊呢我咁冇可能只有得内地的，我相信即仲会陆陆续续香港啊或者台湾啊日本本土都好啦，都有机会呢会即有呢隻 game 去玩。咁但呢一个消息呢的确呢已经令到我身边好多入樽迷呢都话咦几时有得玩啊，香港会唔会有得玩啊，即忽然间呢认返自己系中国嘅一部分啦，即好多人不嬲都唔认㗎嘛。咁但呢咁似话哎因为我想玩啊，咪可唔可以香港都开埋啊咁样，又或者可唔可以借个大陆电话号码登记咗先呢，咁呢个呢就似乎呢都嚟緊有机会掀起新一番嘅篮球游戏嘅热潮啊。 即系好似卖流花咁啊而家。 买先。 基本上咧个游戏都未出咧，就系、是、登记啫，都已经咁多人咧就系、是、热烈好踊跃，就系、是、想系参与其中。咁但系呢一个即系南面 Dungeon 咧，即系话出呢一个手游咧，其实好似我印象中之前都试过。 冇错冇错。 咁但系咧嗰个嘅即系即系大家中意嘅程度咧，都几强差人意嘅，因为又系啦，一开始嘅时候大家都好雀跃，就哇南面 Dungeon 哦，经典漫画入面好多角色大家都喜欢啊，咁啊如果出一个游戏嗰度话，应该好多人就会好踊跃。去试啦，咁但系试过玩过之后咧，就觉得个游戏好失望嘅，即系同即系期待咧系完全两码子嘅事啊！咁毕竟真系嘅，你话而家即系篮球游戏，尤其是啊，我觉得攞个定位咧，都有时候系几尴尬，尤其是出喺手机上面。你话即系如果一啲卡牌啊，即系好似嗰啲桌游咁模式玩嘅话咧，又可能未必大家玩得嘅过瘾。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变相系可能即系一个NBA 啊，即系 2K 系列嗰啲咁样，要你操作去玩嘅话，咁啊试问真系讲真，我个电话唔通又真系无啦啦喺度爱嚟打机用咩？咁一场又要打唔知啊两三。 有排 都唔知几耐，咁所以中间你见到有啲好得意嘅就係呢玩呢啲咁嘅体育游戏呢去用手机玩嘅。咁但係呢你有少少似係玩嗰啲咩 Soccer Manager 咁样啦。就係、是、呢你可能制定咗呢个策略之后呢，跟住电脑啊 ,AI 自己 run 囉。跟住大家喺 run 嘅过程入面呢就睇下个比数系点样，睇下会唔会再要有适当嘅调整啊咁。咁但係嗱，因为有啲人玩难免得进或者玩一啲嘅体育游戏，我真系想即系操控我自己心爱嘅球员去喐啊嘛。咁所以变咗就可能喺呢一方面有啲嘅落差啦。 同埋呢好多嘅即系我谂手游嘅话咧，咁啊的确嗰个流畅度就会争少少嘅。咁如果你话要好似篮球真实咁爽咧，因为篮球呢个运动本身都系比较爽朗噶嘛，即系多花巧啊，即系会有啲好快速嘅反击，两秒就去到对方半场入埋波咁样。咁呢一啲咧，可能对于手游嗰个嘅要求咧，就未必咁容易做到。可能要你系一啲专系攞嚟电竞嘅啲手机咧，咁就有机会会达到嗰啲效果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讲即系篮球嘅游戏咧，我谂我哋以前就算。未有即系随身一啲游戏机嘅时候咧，都已经玩过好多。我哋好细个嘅时候咧，哇！家用嘅游戏机经已佢有好多咧，系相当经典嘅篮球游戏啊！ 即系如果你只系讲啊，唔好讲其他先啦，讲南面多合进啊，即系以往都曾经有出过啦，系咪先？即系无论讲紧系家用游戏机又好啊，又或者系手提游戏机啊，嗱，我自己印象最深嘅即系超任有出过啦，南面多合进，咁啊嗰阵时就系一个 Q 版嘅入进嚟嘅。 系冇错， 咁其实嗰个嘅即系个画面咧，个玩法咧，大抵都有啲似系而家玩嘅 2K 咁样样啦，系横嘅打横一个球场啊，咁啊即系十个人就喺个球场度跑嚟跑去，但系只不过系转晒系卡通化，即系无论系个场景定系入面嘅角色都系噶嘛。 真系如果你系一个 fans 嘅，你会几中意嘅，因为全部里边嘅角色都系会出现咁滞噶啦。咁而且两队咧，咁啲头像啦系 Q 版啦，个人咧其实都系典型嗰啲头大身细。矮得得嗰啲嘅即系角色嚟嘅， 但系全部同一个比例 嘅，系啦，但系高度系冇乜分别嘅，即系 如柱啊、赤木啊同阿宫城良 系一样高嘅，系啦，唔知点解啊，咁所以咧嗰个嘅玩法咧，你话系咪好复杂咧？就唔会嘅，即系真系纯粹一个真正嘅篮球游戏，咁只不过变咗做 Q 版咁啊，两边喺度斗波咁，就系咁嘅啫。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个 fans 嘅话咧，都会 enjoy 嘅，因为里边啲人物系几得意嘅。 如果你讲话即系稍为吓，即系操作复杂少少，就要讲 Game Boy 版本嘅 Slam Dunk。 卡，因为咧就是、Game Boy 嗰时候出过，好似出过两集，第一集嘅时候，哇，讲紧都好似24年前，1994年，咁嗰阵咧出呢个 Slam Dunk 咧，其实个玩法似咩咧？似足球小将， 即系要入指令嘅 篮球版，系啦。咁咧，你咧即系喺玩嘅过程入边，首先咧佢有一幅即系细嘅平面地图啦，即系你系喺鸟瞰嘅角度咧上面望落去嘅。咁咧而嗰啲人咧就好似只企仔咁样咧，就会喺个球场上面就跑嚟跑去啦。咁当然喺呢一个嘅即系地图上面咧，佢有个大画面，就好似足球小将咁啦，就是、你会见到个角色啊，某一啲嘅即系大头像啊，可能拍波啊、传波啊，或者一啲嘅画面嘅。咁当你即系可能咧控紧球嘅时候，你喺个球场度走动啦。咁走动嘅过程咧，咁如果你遇上咗即系敌人啦，咁咧就会进入咗一个又系啊类似系嗰个嘅战斗画面啊。咁就系 又 one on one 啊， 系啦 one on one 啊，即系当你遇上防守球员，咁佢会问你呢一个时候你会想做个点样决定？ 系啦，想运球过佢啊， 系啊， 传波啊， 定系射咧咁样样嘅。咁当然亦都即係入唔入就睇你嘅距离同埋睇下你用嘅咩角色啦。 係喂，但係佢玩法会唔会同足球小将真係差唔多，就係、是、如果有啲特定嘅角色係会有啲特别嘅绝技会出到嚟呢？ 梗会有，即係佢会有啲特定嘅画面啦，即係例如话当你用樱木嘅话，你可能去到篮底，咁你揿射波，咁佢可能都有俾你揀，因为坦白讲而家你首先問翻，因為個歷史相當之 久遠啦， 係啦，即係我真係印象都幾模糊嚇，我自己都有玩過，係啦。咁就其次有咩？呢、這個遊戲亦都係淨係日文嘅啫。 O K。 咁所以咧， 又係你最憎嗰啲啦。 冇錯，你係唔知道究竟佢係講咩？咁當然，即係你可能睇得多嘅話，你都知道話 pass 係邊一個日文啊，射波係邊個日文啊，你會知嘅。咁但係我印象中咧，就係、是、你去到即係籃框附近嘅時候咧，如果你用櫻幕啊嚇，你係撳。射波嘅指令嘅话咧，佢会有个入樽嘅画面俾你睇嘅。咁、 okay. 而呢个入樽嘅画面咧，亦都好似系即系大家睇开啲啊漫画入边咧好经典嘅名场面啊，阿樱木咧即系灌篮嗰个姿势嚟嘅。咁所以即系我谂，如果你话作为入樽迷嘅话咧，咁都系会非常之喜爱呢一款嘅游戏啦。所以虽然佢系一个叫做足球小将嘅篮球版咁样，咁嗱呢个游戏出到第二集噶，咁所以我相信咧，即系当时第一集嘅销情应该都算系唔错嘅。 系，如果唔系唔会有第二集啦，咁同埋。而家又嚟緊，即係有個新嘅啦。咁不過除咗例如答樽之外咧，仲有好多我諗都係好經典嘅籃球遊戲啊。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講啊。 烏嘉倫楊樂生樂活玩家。 喂，講開經典嘅籃球遊戲，咁除咗頭先我哋提過嘅一啲卡通改編作品《納米德俠將》之外咧，嗱當然我哋冇可能係忽略 NBA 呢個咁重要嘅元素嘅。不過喺講 NBA 之前咧，我就聽過烏嘉倫咧，佢就頭先提過一隻 game 咧，係覺得好興奮嘅，因為咧佢美其名或者表面上係叫做 one on one 嘅打籃球，但實際上咧。佢打交嘅， 系啊！ 呢只系咩 game 咧？ 咪呢一只游戏，即系你而家问翻我咧，我都觉得要花啲时间去揾，因为呢一只游戏咧，佢真系好似就咁叫做 One on One 篮球，当时中文就好似叫 One on One 街头篮球。 等先系边部机种嘅先？ P.S. One 啊，冇記錯嘅話， 可能大家啲印象 相當之久遠。 係啦，我講少背景，因為咧佢好搞笑嘅，佢有少少叫做180度嘅籃球場咁樣嘅，即係佢個視點係會因應你個人嘅角度喐動咧而去轉嘅。係咁，而且打嘅地方咧好多時候都係街場。 街場啊， 係啦。咁而且個背景咧，你如果你去過日本旅行，你就咁望就知㗎啦，一定係日本嚟嘅，即係一定係你見到嗰啲好長形嘅嗰啲類似香港一啲屋邨咁嘅物體嘅建筑，你就知嗰度街头系即系一个日本嘅篮球场咁样啦。咁同埋嗰啲角色咧，你见到佢啲服饰咧都几唔正统嘅，即系佢哋绝对唔系着晒篮球衫裤鞋去打嘅，佢哋咧全部咧着紧一啲便服啦、戴帽啦、hip hop 啦咁样咧就走去打波。咁但系个重点头先讲过啦，呢个游戏咧系打交多过打波嘅。 系啊，因为其实嗱，如果大家睇嗰个角色嘅造型啊，尤其是你睇嗰个游戏封面嘅话咧，我望落去有啲似系井上雄彦咧嗰阵时候佢就画咗一部漫画，就系讲呢一个太空。篮球嘅，即系宇宙篮球啊。咁其实入面嘅角色咧，有啲几似漫画入面嘅设定嘅。咁但系即系完全唔关事啦。咁只不过你睇呢一部作品咧，我觉得佢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是、佢结合咗呢一个嘅格斗元素。即系真系，因为 one on one 啊嘛，即系基本上你冇机会传波啦。咁就变咗你就只系抢对方嘅波，或者系扭过对方去硬爆入樽咁样样嘅一个游戏嚟嘅。咁而喺嗰、那个即系。即係搶截嘅過程入面咧， 佢真係打人而唔係攞波喎。 你一喺個畫面你會見到不斷有啲火花出現嘅，即係因為你打到佢嘅時候呢，佢真係會大一聲， 係啦， 人啲少少嘅火花彈出嚟嘅。 係啦，咁同埋我印象中呢，好似佢角色呢都有即係每一個角色啊都好似有一啲特定嘅技能嘅，我冇記錯嘅話係有別一番嘅體驗囉。係 因為呢個真係好少可係用一個即係打交為主嘅一個遊戲嘅。咁剛才提過啦， NBA 啦，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新舊嘅 game 啦，當然而家好多人打呢個 2K 啦，咁如果你話我要做個比喻呢，就等於呢個FIFA 一樣嘅，即係足球就 FIFA 啦，咁即係如果你話籃球界一定係 2K 比較多人玩㗎啦。咁但係呢，如果你話以前嘅 NBA 嘅 game 呢，咁我其中有兩隻呢都我個人嚟講呢係相當深刻嘅。咁我諗好多人都有玩過，第一隻呢就叫 NBA Jam 啦。 嘩，呢、這個一定即係玩過啦。同埋呢一個其實你話佢就雖然用 NBA 嘅人物，但亦都好非即係正規NBA 嘅籃球遊戲。 冇錯。 因為佢入面唔係五打五㗎嘛。 係啦。 係二打二㗎嘛。 係啦。咁佢揀嘅畫面嗰陣時幾得意，我記得呢你揀隊嘅時候呢，佢就唔知點解 fix 死咗兩個球員俾 你。係啦，已經係揀咗，通常都係嗰隊入面最 出名嗰兩個。 出名嗰兩個啦。 係啦，即係譬如公牛嗰公牛啊，仲講公牛啊。係 啊。 仲就係呢個 Jordan 加柏賓咁樣啦，即係類似係咁樣嘅一個組合嘅。咁而二打二嘅入隊個畫面呢就好有趣呢，就係雙方呢其實呢都係一個 Q 版嘅造型嚟嘅。咁而且個高度呢同南越德合遵嗰個係冇乜分別呢，大家都係咁上下高大嘅。即係你會見到奧廖呢係同阿 Jordan 呢係差唔多 size 嘅。咁當然呢個事實就一定唔係咁樣啦。咁但係呢嗰個話可換性都幾高嘅，因為佢個嗱個玩法簡單啦，首先下因為似係一個嘅二打二一個橫向入波咁嘅一個籃球比賽啦。咁但係呢佢嗰個嘅投入度呢係幾強嘅，因為嗰啲真係熟悉嘅球星嚟嘅。同埋嗰年嘅 NBA 呢，嗰輪嘅 NBA 呢，我話嗰幾年呢好興出一啲 Q 版嘅 figure。咁其實嗰個樣呢係相當似嗰個 Q 版嘅 figure 嘅。咁所以呢令到你玩嘅時候呢都會投入到啊都 OK 喎，因為呢啲真係真實存在嘅球星咁。 係我記得即係遠古啲嘅時候冇咁 Q 版嘅。咁但係呢嗰陣時候呢你就會發現呢一個遊戲嘅另外一個特色係咩呢，就係佢真係好誇張。誇張到點樣呢，係呢因為嗰陣時候玩 NBA Jam， 大家都知道如果呢是入樽的话呢，尤其是去到啲咩 Ali Hoop 啊嗰啲呢，真係夸张到佢个波呢係掉上几层楼咁高。 冇错。 即係簡單嚟講，嗰人呢係跳得高過 個籃球場 館啊！係啊，佢唔單止係高過個籃框，佢高過個籃板啊！即係飛到係真係半空中咧，係跌翻落嚟之後入。咁同埋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當你唔知連續入咗幾球之後啊，即係假設你連續入幾球而對方係冇入嘅話咧，你會係 on fire。 係啦，係 literally on fire。 真係 on fire， 真係著火， 真係著火。即係你無論係之後入樽又好啊，或者你遠射都好咧，掉个波咧，个波系着火啊， 冇错， 同埋咧系会烧烂嗰个球网 嘅，系会穿针嘅全部， 系啊，咁即系当时你会觉得话呢一个游戏，即系佢有佢几疯狂嘅地方咯， 系几有趣嘅。 咁而其实呢一个游戏咧，中间亦都真系停咗冇出嘅，直至到后屘咧，其实 EA Sports 咧收购咗呢个游戏嘅版权嘅时候咧， 系 都出过一阵子嘅，好似出过两年咁样样。 系咁，但系之后个反应就一般啦， 系啦。而嗰个版本其实我都记得嘅，即系已经系update 咗好多㗎啦，頭先因為阿生有提過就係、是、哇即係遠古啲嘅時候就係呢、這個佐敦加柏賓㗎嘛。咁但係去到即係之後呢重製嗰版本嘅時候呢已經係講緊係有啊即係 Shaquille O'Neal 啊同埋有 Kobe Bryant 㗎啦。 不過就咁我覺得呢，我成日諗呢，如果而家你話手機呢、 啊、 出返呢一隻 game， 我覺得應該會幾多人即係會打到你 玩。 係因為你知而家啲球星都相當著名同埋出名，都好多人鍾意啦。咁而且而家我覺得嗰個實力呢係更加似打機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能夠啊出得返一隻咁嘅 game 咯，我覺得啊應該都會有唔錯嘅。 好似話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因為好似話唔知咩廿五週年咁樣嘛，有機會啦。 希望啦， 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睇下會唔會真係有可能啊，再整一隻新嘅 NBA Jam 出嚟同大家見面啦。咁另外仲有一隻 NBA 嘅遊戲嘅喎。 係啦，我就有講緊呢個就叫 NBA Give and Go 嘅。嗱，我覺得呢個可能會少人玩啲嘅。咁但係咧，佢個玩法有啲特別咧，就係咧嗱，一般籃球遊戲或者足球遊戲都好啦，係打橫噶嘛。咁但系呢一隻嘅籃球遊戲咧， 係由上至下咁打嘅。 係。 即係換句話說呢，如果你要即係攻擊，譬如你喺下面咁先算啦，你要去攻擊嘅進攻嘅話呢，你要盤波向上嘅。 係。 係啦，即係你向上攻嘅。係。咁而且呢嗰、那個嘅game 呢係五打五嘅。 係。 咁同埋係打全場嘅。 係。 咁亦都呢嗰啲嘅球星呢亦都係真實嘅，因為呢佢都係有版權攞咗返嚟啦。咁所以打嘅時候呢，首先個投入感夠啦。咁其次呢佢嗰啲嘅人呢，我覺得已經進步咗啦，因為個象徵度高咗唔少嘅。咁同埋啲波嘅路線同啲物理呢都係合理少少嘅。咁所以呢當嗰陣時玩到呢個 game 嘅時候呢係爽㗎，同埋呢有好多因為你真係可以衝入去爆嚟入樽啊。咁又整啲 Harley Hoop 嗰啲呢係令到你玩得相當之即係過癮嘅。咁同埋啲三分波呢又真係會穿針㗎喎。即係有時又會撞框啦當然。但穿針嗰啲又令到你覺得哇好爽啊呢感覺。咁所以呢呢一隻 game 呢都係陪伴咗我玩咗都有一段時間嘅。 咁大家要諗返喎，呢一啲嘅遊戲呢講緊係當年啊，即係仲係未普及嘅年代，當時我哋即係覺得啊，呢個遊戲界其實對於籃球遊戲呢都仲係幾探索當中。 冇錯， 有幾多百花齊放嘅一啲嘅設計喺入面啊。咁啊，今日時間有限啦，我哋只能夠講咁多啦，或者之後有多啲時間嘅話再講下其他唔同嘅運動類型遊戲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Bye。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